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N.com， 我系钟树根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。喂，阿土， 系， 唉，咁啊，今日礼拜咧就真系，即系自从天津之后咧，真系，唉，都吓。欲罢不能啦，我谂今日都唔能够唔讲啦，系咪？ 愁云惨雾， 愁云惨雾啦。但系其实我觉得精彩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今个礼拜精彩一样嘢咧，就睇啲帮闲点样为呢个国家、为中共去即系讲说话啊嘛。 点样帮手涂脂抹粉？ 系啊，点样帮 手？好高嘅技巧。 系啊，嗱，其实有我真系好笑。嗱，呢排咧新媒体真系多。嗱，有其中一个咧，周融搞嗰啲香港之宝，我唔知啲网友仲记唔记得啊？咁原来咧，佢报过我哋嚟个大佬，即系话我哋 几时几月几日啊？ 佢话我哋即系呢个本土港独、本土港独独上路。 乜原来花生糖系本土同港？ 佢话我哋天津同胞就蒙难啦，就黄梅幸灾乐祸，就本土港独独上路。 黄梅，你我哋嗰边好多水着女优啲相嘅咩？好似冇 咁就佢话黄梅啦，或者你两个解读嘅啫，一系就系、是、 Yellow Journalism 系啦，即系芒果佬讲嗰只啦，就 Yellow Journalism 啦。第二只就系所谓嘅，我而家咁样睇个 context 咧，就应该系讲我哋系叫做系黄丝带嘅媒体啦，咁样样啦。咁啊，多谢佢先啦，系咪？ 佢原來咧，你最初你掟俾我去，即係準備做今晚節目嘅時候，我就見到第一篇文係真係開宗明義係寫住花生台嘅出品嘅啫。 係啊， 咁跟住嗰扎咧，我以為係其他人嘅，點原來都係我哋嘅喎。 係啊，因為佢講話黃梅啊嘛，大佬啊，即係我以為好多啦，係咪？原來即係呢個即係寫稿嘅呢條友咧， 就主要集中睇花生台嗰啲啊， 即係花生台嘅聽眾嚟咁啊，即係多謝佢即係捧場先啦， 仲 cap 咗好多圖添， 咁啊 cap 咗好多圖啦，就話嗱。讲咩话煽动我哋香港人已经进入呢个生死存亡嘅关口，佢系讲引述咧一行一篇文嘅，黄一行一篇文嘅，咁啊黄一行写一篇文就系话呢个拒绝天津骗子就筹欺骗筹款啦，咁啊即系我睇嗰篇文，其实即系我都系去出啦，系咪？咁佢主要嗰、那个其实佢内容咧大概叫人哋唔好捐钱嘅啫，咁。喂，成个礼拜一路落嚟，我觉得唔捐钱呢一、這个suggestion 系好啱喎， 反复印证咗， 系 好彩嗰阵时候冇一时冲动， 系 嘛、啊，悲天悯人嘅心咧， 系啊， 香港人成日都会噶嘛，有咩灾难嘅时候，台湾水灾啊，大陆呢一个嘅，例如四川嘅地震啦、 啊，当年， 咁我哋通常都有少少善心嘅，咁你。搵得百蚊，攞一蚊出嚟都唔系咁大镬嘅事嘅。 你谂，但 系问题就 是，富乐本东华都七位数字噶嘛，大佬。 但系问题就系话咧，其实即系嗱，有啲人我见到即系已经系有啲住喺附近嘅天津，唔系住喺附近嘅，好似河北嘅人或者北京嘅人咧，即系已经系唔信个政府噶啦，要自己走落去，即系搵一，好似你咁啊，吓自己搵啲帐篷啊，即系上去，即系去个灾区啊， 或者似你老婆咁样托西瓜咧， 咁啊，即系佢自己已经系自己捐啲物资噶啦。 你唔好话乜嘢啦，好简单嘅道理啫嘛。佢呢篇文就系14号，今日20号，过去嗰五六日以嚟。是不是反复印证了香港人今次冇一时冲动是啱呢？ 是。 是啊。 喂，咩原因啊？爆炸。招标啊嘛。 嗯。 跟住你揽权啊嘛。 嗯。 你同埋你俾嗰班友仔係同呢一个嘅权钱勾结啊嘛。 嗯。 喂，副市长落台啦。本来呢一个你以为係意外，原来係人祸嚟嘅。 係啦，而人祸一样嘢。 咁你仲捐 涉事嘅瑞海集团。其实佢就真係叫做係瞒得过晒所有嘅一监管机构啊，嗰啲執监局啊，嗰啲安全嘅一啲监管机构全部系违规经营㗎嘛，你连危险品嗰个牌照都冇㗎嘛。喂，即系你成个天津港已经 就算你有危险品嘅牌照都唔可以好似而家你咁超标㗎嘛。你而家系多咗20几倍。 唔系，其实佢系 跟住嗰啲入面嗰啲有毒嘅气体啊，或者系有毒嘅物质呢，完全根本系冇经一个正常嘅。 冇分类。